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等到四月初七那一日，燕无师与沈乔、边延梅如约来到隋国公府。在那之前，普六如今已经上折请求让独孤氏入宫探望女儿，此事果然被皇帝拒绝。普六如今就又上了一道奏书，说独孤氏虽然无法入宫探望皇后，但母子情深，希望能捎些家书吃食入宫呈送给皇后，也算母亲思念儿女的一番心意。兴许是皇帝还不希望将与隋国公之间的局与公诸于众，这回答应了。普六如今挑了两个聪明能干的婢女，准备陪同沈乔、边延梅一道入宫。看见自己即将入宫的装束，沈乔难得黑了脸，质问燕无师： 你怎么没与我说过要男扮女装？ 外男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入宫，还是后宫？我以为你早就知道呢。 你他不是还在记恨当初让他扮女装的事情？不过如今的理由如此冠冕堂皇，我怎得反驳？ 没事，我也要换成女装的。 事已至此，既然答应了人家，自然不可能反悔。沈乔只得认命地任由侍女们给自己换了衣裳，又在脸上涂涂抹抹。给她化妆的侍女不是普通侍女，而是边延梅带来的幻月宗女弟子，与乔装易容一道颇有心得。 我先前以为易容都是像霍希京那样直接一张人皮面具敷在脸上再加以秘法。 非也，霍希京那种换脸术必须将人皮用无数种药材炮制，再用秘法加以炼制，非一年半载不能见效。一来我们现在没有这功夫，二来那种秘法我也不知究竟，三来面具与换脸的人轮廓也要大致贴合，讲究极多，若稍有出入就很容易被人看出破绽，也根本就不像，所以还不如改用其他法子。 道长本来就生得英俊漂亮，只上略略修饰便能化作倾国倾城的美人。 男子有喉结，女子没有，衣领再高也无法遮挡，有心人一眼便能看出，这要如何掩饰啊？ 道长交给我们便是了。 别把沈道长弄得太漂亮了，万一被皇上看上就糟了。 那我们可没法子啊，再如何掩盖也掩盖不了道长本身的风姿，顶多只能把脸稍稍弄得平凡些。 弄好脸和脖子，侍女们又弄来两套隋国公府侍女的衣裳让沈乔和边延梅换上。一切准备妥当，沈乔脸上颇有几分不自在，反倒是边延梅神色镇定自如，还很有玩心地学那侍女翘起兰花指掩口一笑。 沈姐姐，你看我美不美啊？ 沈乔抽了抽嘴角。饶是燕无师见惯了美人，骤然看见换成女装的沈乔，也有种难以言喻的惊艳之感。这是第一个念头。第二个念头是，本座眼光就是好啊。易容一道，各中颇多讲究，除非像霍希京那样直接换张人脸，否则绝对不可能突然变得面目全非。所以沈乔扮作女装之后，脸上大致依旧与昔日无太大差异，但幻月宗侍女妙手巧心，在细节处做了一些修改，使得面部轮廓愈发柔和女性化。如此一来，就算原本认识沈乔的人也很难认出她。而沈乔原本生的就很好看，如今化为红妆，自然只有更加出色的。哪怕沈乔穿的是侍女衣裳，头上半点宝石金银饰物也没有，依旧能够让人一眼就注意到。燕无师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将她的脸色弄黄些。 是。 片刻之后，沈乔脸和脖子都变得暗沉发黄，总算将动人之处盖去三分。侍女很细心，连双手的颜色也变了，免得被人看出异常。 边延梅和沈乔都是男人，又不会缩骨功，改扮女装之后身材依旧高挑，显得太过扎眼。蒲六如今也很细心，特地从府里找了两个同样身材高挑的侍女。北地女子本就高些，这样的人倒也好找，虽说对比之下仍比边延梅他们矮了半个头，但在垫高了鞋底之后，身高差距就不会太明显了。旁人只当这回入宫的四名侍女身量都高一些，而不会专门去注意边沈二人。安排好一切，到了入宫的时辰，沈乔边延梅便捧着随国公府要给皇后的一切物事，与另外两名侍女一道入宫。沈乔其实不大担心自己的安危，以他的武功，只要别跟雪婷正面撞上，就算被宫中禁军重重围困，想要只身脱离险境还是可以的。但如果还要带上随国公两名小郎君，再加上一个皇后，那太难为人了。若其中有所差池，就算蒲六如坚不怪罪沈乔，沈乔自己也要一世英名付诸流水，没脸在江湖上混下去了。心中千回百转，在步入宫门的那一刻，他面上不露，其实已经开始盘算起朝哪条路出宫会更近一些了。边延梅好像知道他在想什么，嘴唇翕动，传音入密道： 别看了，宇文赟封了五个皇后，虽然我们要去救的这位皇后是中宫大皇后，但就属她最不受宠，所以她的宫殿在西北面，从那里到这边得走很长一段路。 皇宫不是有四道宫门吗？若是从北面宫门出去呢？ 北面宫门从来就不开，城墙那么高，就算我们自己能翻过去，再带上两三个人，难免束手束脚。宇文赟手下那些高手也不是吃素的，到时候只要弓箭手开弓，再上来几个人围攻，我们就插翅难飞了。 沈乔微微蹙眉，早在出门前，他们已经议定好出来的法子。沈乔与边延梅见过皇后，顺带将门口侍卫引进去弄倒，然后带着皇后和蒲六如坚的两个儿子一起离开。如果一路上能够避开各种巡守卫兵和高手，到了宫门口自然有人接应，就算是安全了。没了人质在手，那头蒲六如坚就可以直接发动宫变。雪婷现在在清凉寺，自有燕无师去牵制，桑景行和袁秀秀不在京中，合欢宗群龙无首，正是天赐良机。蒲六如今又早与京城守军暗通款曲，若能一举成功，自此江山易主，日月换新天。但计划很美好，现实很麻烦，再严密的计划都会有疏漏之处，更何况这次事出仓促，其中变数很多，能不能成功只有天知道。当然，就算万一沈乔和边延梅救不出人，因为必然惊动了宇文赟的缘故，到时候蒲六如坚也会提前发动宫变，但那样就违背了他们入宫救人的本意了。不过事已至此，瞻前顾后也无益。沈乔与边延梅跟在两名侍女后面，穿过重重殿宇，一步步朝蒲六如氏所在的清明殿走去。内患引着他们来到清明殿门口，一张老脸不冷不热地笑道： 皇后殿下就在里头，几位进去之前还请将带来的东西打开来，侍卫得查看一番。 一点心意给内臣吃茶，请勿嫌弃简薄。 皇后怕是等急了，你们快些进去吧，说完了话就出来，莫要待久了。 是，多谢内臣大人。 实际上在宫门前，沈乔一行人就被检查过了，要不他们也进不了宫。但皇帝讨厌蒲六如是，宫里长眼睛的也跟着落井下石，有人的地方就有攀高踩低的事儿，也不算新鲜了。好在两名侍女是跟着独孤氏来过宫里的，赶紧把备好的沉甸甸的袖带往内患手里塞。内患隔着绸缎料子摸了摸，就知道不是银钱，而是比银子更值钱的玉佩，这才让他们进去。侍女谢过内患，带着沈乔他们入内。皇后听说皇帝允许自己娘家人入宫探望的消息，早早就带着两个弟弟坐在正殿等着。按理说，皇后为六宫之主，想要娘家人入宫，并不需要知会皇帝。 但自近代之后，礼乐崩坏，规制混乱，到了宇文赟这里更是别出心裁，居然同时立了五位皇后。普六如是虽然位分最尊，但古往今来谁碰见过这样的事儿？哪怕刘聪也才立了四个皇后，宇文赟简直前无古人。普六如是也是豪门出身，哪怕面上不露，心里不可能不憋屈。连日来的软禁让他见到娘家来人，眼圈立马就红了。 你们来了。 奴婢参见皇后。主公和主母十分记挂皇后与两位郎君，特地准备了些衣物吃食，命婢子等人入宫呈送。 侍女一面说一面做了个手势，皇后立刻明白了，引他们到内殿侧见。 外头有人看着，这里说话外面也不会听见，足够隐秘。阿爹阿娘想必有什么话要你们转告吧。 侍女什么也没说，侧身一让，让出身后的人。皇后原本见他们低垂着头，服色也差别无二，并未多加留意，此时一看顿时发觉不对，她娘家好像没有这么高的侍女吧，好像比她宫里的人都高出一个头来。 你们是？ 边言梅无意废话，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与沈乔的身份，然后将救人的计划与皇后一说。不过皇后毕竟不是江湖中人，又嫁入宫中多年，就算知道幻月宗和玄都山，也不知道沈乔的武功到底多厉害。 这样太危险了，你们有所不知，雪婷大师虽然出宫去了，但他的徒弟还留在宫中为皇帝讲经，宫中还有合欢宗的人在，这一路还要带着我们，两位只怕力有不逮，稍有差池就会功亏一篑。 我们受随国公之托，若无一点把握，也不可能兵行险招。 可这些侍女与我素来患难与共，我们这一走，他们必然要受迁怒。 听说殿下与朱皇后关系很好，我们前脚一走，你亲近的那几个侍女可以前往朱皇后那里避一避，皇帝顾着我们这一头，也不会想起去追那几个侍女的。 皇后两个弟弟倒是认得边言梅，已经起身走到她身旁。沈乔与边言梅一手一个抱起来，皇后见状也顾不上多说，赶紧起身跟在后面。但就在这个时候，门外皇后的心腹侍女却匆匆推门进来，着急地说： 不好了，殿下，陛下带着人过来了。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